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11集，出谋划策。照理说，唐范虽然是朝廷派下来的，但王月的品级比他高，本不必给他行礼的。唐范连忙起身避让，拱手笑道：“ 总兵大人折煞下官了，我等也是尽分内之责，当不得您如此夸奖。” 要说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啊，王月不由暗叹。同样是钦差，瞧瞧郭唐来到大同之后，成天只会拖后腿，巴不得他们打了败仗被朝廷降罪，结果事件的发展非但没有如他的意，反倒又一次让王月汪直立下大功。庆功宴上他干脆就抱病缺席，连面都不露了，估计正待在自己府里写奏书，准备暗地里阴人呢。反观唐范他们，一来就帮了一个大忙，而且还提前赶回来报信示警，使得王月准备充分，事成之后还不居功自傲，谦虚有加。只可惜朝廷现在奸佞当道，这样的人才没有被重用，反而被朝廷往边关丢，越是郭唐那种人还越能得到高升。王月唏嘘不已，面上却露出笑容：“ 唐御史不必挂牵，这两日因你在官驿歇息，错过了庆功宴，今日正好补回来，不如晚上就在总兵府用饭吧，本官正好让人准备一席上好的酒菜，还请唐御史万勿推辞。” 他都说到这份上了，唐范自然也不好推，便笑道：“ 吃饭之事倒也不忙，只是那突鲁伯罗特现在还在城内吗？”“ 我已命人将其关押起来了。”“ 难道达大人那边便听之任之，毫无动静？”“ 怎么没有？听说这突鲁伯罗特乃是达延汗的长子，骁勇善战，在部族里素有威望，向来很得人心。达延汗在亲兵的护卫下仅以身免，从黑石崖逃脱回去之后，便派了使者过来，想要赎回图鲁伯罗特。”“ 那可太好了，先前那妖狐案的始作俑者李子龙如今就在达大人那里当国师，总兵大人能否在交换条件里加上李子龙，让他们将这妖道一并送回来？” 谁知他这一说，座上个人的脸色却有点不好看。唐范何等聪明，立时醒悟过来：“ 你们已经提过这个条件了。”“ 哈，是。方才唐御史来之前，我们就在说这件事。达大人传回来的消息说，李子龙趁乱跑了，如今不知下落，连他们也找不到人呢。”“ 放他娘的狗屁！” 汪直一拍椅子扶手，显然憋了一肚子火。“ 那李子龙跟他们狼狈为奸，还帮着他们在威宁海子布阵截杀明军，说跑就跑，达大人都是死的，难道就一点警觉也没有吗？”“ 其实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当时他们想要捉你活口，肯定另有所图，后来失败远遁，就算回到达达人那边，达达人也不会轻易甘休的。而且现在达达人打输了仗，元气大亏，连图鲁伯罗特都落在我们手里，只怕几年之内都很难再有什么大规模的犯境。对白莲教来说，达达人已经暂时失去了利用价值。” 话虽如此，但汪直只要想想自己平时多威风， 被堵在威宁海子整整一夜，狼狈得无以复加，他就觉得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王月叹了口气， 哎，最棘手的还不是这样。达达人那边俘虏了不少明军士兵，说要拿他们与我们换吐鲁伯罗特。 他们手里哪来的明军士兵？ 一般来说，达达人将大明百姓俘虏过去之后，都会将他们作为战利品分配到各个部落，当作奴隶苦力来驱使。至于那些身强力壮的明军士兵，达达人认为是不安定因素，都会一杀了事，就跟当年蒙古骑兵能够迅速扩张一样。 前三趟去咸宁海子探路的士兵，他们留了一批没有杀，如今便提出交换。 汤范默然，他能明白王月的内心矛盾。若是换吧，吐鲁伯罗特是宝贵的政治资本，有了他在手，如果能换回一个李子龙倒还好说，如果不能的话，王月也可以将他押解回京，这对于朝廷来说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大捷。可以想见，到时候不仅朝廷，对普通百姓同样也会有振奋人心的作用。但如果不换，兔死狐悲肯定会让士兵寒心。虽然王月最终可能还是会选择交换，但这并不妨碍他觉得惋惜憋屈，产生被人拿捏的愤怒。拿俘虏的明军士兵交换大汗长子，达达人当然划算百倍。见在座诸人都默然不语，尤其是王月和汪直二人，脸上压根没有打赢了仗的笑意，唐范便笑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左右这一仗之后，朝廷对二人必然有所调动，届时到了新地方又是一番新景象了。言下之意，反正你们俩都不可能在大同待多久了，就不要操心太长远的事情，顾好眼前才是最要紧的。不说汪直之前就一直想着回京，而王月就算不回京，朝廷也会要求他换防的，为了防止边关将领拥兵自重，这也是老规矩了。汤范不说还好，这一说，王汪二人的心情就更沉重了。不管怎么样，这里是他们待了两年多的地方，也是他们一手经营起来的，换了谁，谁愿意辛辛苦苦将果树栽好，然后白白拱手让人。交换吐鲁伯罗特一事暂且放到一边，王月他们就算愿意换人，肯定也要多拟几个条件，把本钱捞回来再说，这就不关唐范和随州的事情了。他们来到这里本来就是为了威宁海子的事情，跟郭唐这种常驻性的巡抚不同，如今事必攻城，也不能一直赖在大同不走，肯定要择日尽快返京的，以免落人口实。当天晚上，王月果然准备了丰盛的席面，专门为唐范随州等人庆功，也算是间接为他们送行。这样的场合，不仅郭唐就太说不过去了，谁让人家是大同巡抚呢？这位从头到尾没出过一分力，但是依旧坐享其成，分享了一部分胜利果实的大同巡抚，也名正言顺地坐在了席上。不过汪直可没有给他什么好脸色，席间汪公公将捉不到李子龙的憋闷悉数转移到了郭唐身上，几个略带恶意的玩笑便把郭唐调侃得满脸通红，下不来台。不仅如此，他还叫来一名美貌婢女奉酒，这侍女别的事儿都不用干，就专门给郭巡抚灌酒，直到把他灌得醉意熏熏，人事不知。饭后，王月便命人将已经醉得不能走路的郭唐送回巡抚府，唐范等人则起身告辞，他们还要回客栈整理行囊，准备回京面奏的言辞。王月明白这一点，事宜也没有多加挽留，便亲自将他们送到门口。汪直是与他们一起离开的， 汤范见他脸上殊无笑容，只当他还在恼火李子龙的事情，就劝慰他道：李子龙能逃过一劫，也是他命不该绝，有了这场大劫，朝廷想必也不会多加怪罪的。汪直听罢却摇摇头： 我不是在想这个。 那是 先前我上书告病，要求返京，奏书几度被驳回，要求我继续驻守大同。这次告病的奏书再上去，我怕还是会被陛下驳回。 有了这场大劫，陛下应该会同意你回京的。这意思啊，并不是说皇帝念在他劳苦功高让他回去，而是汪直功高，再不回去，朝廷就会担心他做大了。汪直阴沉着脸色： 你还不了解万党那帮人吗？不是陛下同意与否，而是他们肯定会想办法将我调开大同和京城，说不定就直接让我去南京养老了。陛下耳根子软，被他们吹一吹风，估计也就点头了。 其实你想回京也不难。汪直跟他一路，无非也就是为了问计，一听这话就喜道： 你有法子？ 我问你，你前几回上书是否都说自己有恙在身？汪直翻了个白眼： 哼，何止有恙啊，我都咒自己快死了，陛下也没答应我回去。 那你可曾说自己愿意卸下一切职务，回京侍奉陛下娘娘左右？ 这倒不错。 大丈夫岂可一日无权？万一皇帝当真了，真把他官职一撸到底，那他上哪儿哭去？唐范摇摇头：陛下是个心软的人，但他也不是无底线的心软，你得拿出真正能够触动他的理由才行。现在西厂早已关闭，就算你不说这句话，等你回京之后，不也同样是要重新开始经营，何必执着？你自小就在宫中长大，皇宫便是你的故乡，纵然万党等人阻挠，他们也不能不让你起骸骨回乡吧。汪直扑了一声：这人可真损，人家上书起骸骨返乡养老，唐范倒好，将皇宫说成汪直的老家，这样一来皇帝如何还会不同意？这好像还真可行。 如此还是有问题，他们若是以我身体为借口将我发配南京养病，又要如何？ 汪志又问：你明明就患了极重的痹症，大夫说这种病最忌讳长期身处潮湿阴冷之地，南方比北方潮湿，怎么会适合养病呢？高，真是高。汪直忍不住都想朝他竖起大拇指了，想想不太合适，便端着矜持的架子缓缓道： 唐范，你这个朋友我认下了。 汪广，这话说的可就有点伤人了，我还以为咱们一直都是朋友呢。 一面之缘和泛泛之交也都叫朋友呢。 随州忽然出声： 天色不早，该回了。我让官驿的人备了莲子绿豆汤，若是回去的早你还能吃点，晚了就不客话了。 纵然唐范方才已经吃饱了，但听到有甜汤还是忍不住道： 啊，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汪公，这就告辞了。 说吧，朝汪直拱了拱手，扯着随州赶紧回去了。 实数天后，在卢衍伤势得到明显好转，已经可以坐马车的时候，唐范他们正式启程回京。比起来时，一行人里少了一个维山，却多出一个杜归儿。卢衍在仲景堂养伤期间，与帮忙照料自己的杜归儿互生情愫，在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考验的不只是毅力，还有人心。杜圭尔当时虽然没有与卢衍在一起，却从旁人口中得知，卢衍之所以会身受重伤，是为了保护同僚。只可惜， 韦山后来还是死于李子龙装扮的出云子之手，卢衍终究还是没能保住同伴的性命。但对他的义气，杜归儿本就存了三分好感，加上后来卢衍在仲景堂养伤，两人的朝夕相处使得他越发看重卢衍的人品。确切地说，杜归儿之前对随州表现出来的好感仅仅是对强者的一种崇拜，比起随州，卢衍的踏实和体贴才让杜归儿真正认识到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杜老大夫原本对女儿的终身大事还挺发愁的，差点以为她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了，没料想天上掉下个卢衍，竟然让女儿看对了眼。又见卢衍品行不错，得知他并非军户出身，也是保有资产的殷实人家，便赶紧同意了两人的婚事。因杜家只有两个女儿，卢衍甚至还答应以后两人的第一个孩子姓杜，这让杜老大夫乐开了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未免夜长梦多，他直接就长试短办，在这半个月内火速将婚事给定了下来。唐范和随州还以没任何上司的身份出席了婚礼，所以这回杜归儿一起上京却是以卢家娘子的身份去给卢衍父母见礼请安的。也不知道卢衍的父母瞧见儿子出去一趟就带回个媳妇儿，是会大喜过望还是惊大于喜了。阔别数月，京城还是那个京城，并不因任何人的离开或存在而改变。说句大不韪的话，即使皇帝老子驾崩，百姓顶多也就带三个月的孝，该怎么过日子还是怎么过日子。由于汪直、王悦他们还需要在大同料理战后事宜，晚些才能回京，这次就没有与唐凡他们同路。最重要的是，汪公公回京养老的奏书还需要通过唐范他们递上去，否则若是照正常流程来走，只怕永远都到不了皇帝那里了。觐见的过程乏善可陈，唐范他们差事办得妥当无可指摘，万党顶多只能拿李子龙逃脱的事情给他们泼泼脏水，却无法否认他们帮忙破了威宁海子悬案和提前报信的功劳。至于李子龙的事情，唐范他们当然也有话说，当初这人明明是皇帝亲笔刑部下发公文斩立决的，这样一个侵犯都能从朝廷眼皮子底下逃脱，这里头的牵扯可就大了，是不是意味着朝廷里头有内奸给李子龙通风报信甚至帮他逃脱的人？若是要严查的话，那就从头查起吧。在考虑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情况下，万党等人也只好放弃追究，偃旗息鼓，甚至没有阻拦汪直提出回京的要求。而汪直按照唐范建议所写的奏书果然也打动了皇帝，不仅同意汪直回京，还重新赐予其御马剑秉笔太监的职务，这些都是后话了。唐范与随州二人因表现优异被赏赐金银绸缎，允其休养数日再回衙门当职。事后唐范的童年好友们私底下也不乏为唐范不平，觉得他历尽艰辛还差点断送小命，却没能得到升迁，实在不值得。但唐范心里却明白得很，官位虽好，却不是你想升就能升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升了别人就得让位。再说唐范其实已经升得够快了，同科进士之中，同龄人之中，像他这样年纪轻轻就官居正四品的不是没有，却很少。唐范的履历已足可称得上是春风得意了，万党至今都还没找他的麻烦，他就该谢天谢地烧香礼佛了，要是再惦记着升官，那纯粹就是找死了。所以凡事还是悠着点的好，该是你的迟早跑不掉，不该是你的 强求也是枉然。对唐范而言，回到京城之后的日子相对平静安逸，他终于又可以过上规律的当官生涯，每日散职之后还能回去吃阿东做的点心，与好友对酌闲聊，人生如此，别无所求。不过还没等唐范逍遥多久，又一桩案子找上了门。